你也喜欢用音乐来说话吗？唱这首歌的两个女生是台湾的一个老牌的组合，叫做南方二重唱。他们是从台湾的南部来的学生，因为翻唱民歌在校园里声名鹊起，所以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南方二重唱。当年也是跟潘越云、蔡琴和苏芮齐名的歌后。这首歌呢，出自他们那张非常经典的民谣专辑，叫做《细说往事》。写歌的李子恒是在台湾写出过《牵手》，写出过《秋蝉》，写出过《蝴蝶飞》啊，这种可以涵盖老中青三个年代作品的音乐人，能够写出让三代人都有共鸣的曲子，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因为每一代人对于一种事物都会有不同的理解，比如说泉水，和泉水有关的歌，经历过80年代的人回想的会是这部82年上映的泉水叮咚，这是当时儿童电影当中的一个代表，写的呢是双职工家庭子女入托的问题。除了小童星方超的加入，还为以后的影坛培养出了一位大明星，当时还只有5岁的鲁毅。这是那首主题歌《泉水叮咚响》。 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响，跳下了山岗，走过了草地，来到我身旁。泉水呀泉水，你到哪里，你到哪里去，唱着歌儿，弹着那琴弦，流向远方。 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水叮咚，泉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如果给你一个词，让你联想一首歌，不同年代的人会想到的，唱出来的完全是不同的。比如说，说到泉水，刚才那首《泉水叮咚响》会是很多80后、90后的父辈们对于那个一切刚刚开始变革的时代的联想。而说到这一壶泉水，这是经历过西北风的一位流行歌手，他用沧桑的嗓子唱起了一壶特别的泉水。田震，他唱的是被称为沙漠之眼的月牙泉，很多人都是因为这首歌想去看看敦煌的这壶泉水。 就在天的那边，很远很远，有美丽的月牙泉，它是天的镜子，沙漠的眼，星星沐浴的乐园。从那年我月牙泉边走过，从此以后环绕房间。也许你们不懂得这种爱恋，除非也去那里看看，看那、看那月牙泉，想啊念那月牙泉。是否也换了容颜？看那、月牙泉，想那、月牙泉。 月牙泉是即将消失的美景，就像很多不再传唱的歌曲。如果经历过80年代的大陆流行音乐的西北风，应该不会对田震、杨坤这样的沙质的嗓音感到新鲜，而是一种怀念。接下来这首歌是一个小姑娘和老故事组成的歌，蝴蝶泉的故事，你还记得吗？蝴蝶泉边，黄雅玲。

就将康飞，我只要喝一杯，想起了过去，又喝了第二杯。明知道爱情像流水，管他去爱谁，我要美酒加咖啡，一杯再一杯。 美酒加咖啡，这种喝法其实是美洲人发明的，因为人一旦生活安顿下来，温饱有了保证，下一步就应该琢磨喝的了，所以很多国家把果饮选择为咖啡，道理也在其中。这种文化后来也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台湾，所以呢，古月和林煌坤才会写下这首歌《美酒加咖啡》，因为当时的咖啡和美酒是一起出现的，场地呢是在夜店。可是到了90年代，咖啡自成一派，有了咖啡屋。80年代末的时候，90年代初，当时中央电视台播出了《潮》，来自台湾的歌，这样的一个电视专辑，很多人对他应该有印象，因为当中有一首《想你的时候》，这首歌让我们认识了千百惠，也是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。后来也是通过他的歌，知道了有一种叫做咖啡屋的东西，走过咖啡屋。 这间咖啡屋，忍不住慢下了脚步。 谭心说：“爱人像个不倒翁，吵来吵去别看得太严重。若是有缘有份牵一线，心有灵犀万事通。”上夜色吧，叫你我都有些冲动，忽略了你和我都有的隐忠。亲爱的，别为一句话心成裂缝。恋爱中吵架都会二次脸红，耍脾气谁讲话不惹人心疼，闹过了别把闷气憋 战线当中。 说了也没用，别人不会懂，我们错过的内容，有些痛说不出口，不是我自穷，没有你的生活，爱要怎么形容？是悔恨的情绪太强烈太浓，我走不出失去你的一切种种，有些痛说不出口，不是我自穷，你走后我一直深陷在回忆中，是否我该放下让生命轻松，让爱有不同阶段的笑容。那些有你的过去我不感同，故事每一段都不相同，说了也没用，别人不会懂，我们错过的内容，有些痛说不出口，不是我自穷，没有走不出失去你的一切种种，有些痛说不出口，不是我自穷，你走后我一直深陷在回忆中，是否我该放下让生命轻松，让爱有不同阶段的笑容。有些痛说不出口，不是我自穷，你走后我一直深陷在回忆中，是否我该放纵，习惯所有错，让爱有随时放晴的天空。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晴。今天我们尝试用音乐去听听两代人他们对于不同事物的理解，它的差异到底在哪里。刚刚说到咖啡，60后、70后对于咖啡的想象，应该是来自于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两首歌《美酒加咖啡》，还有《走过咖啡屋》。可是80后对于咖啡的更多的联想，应该是来自于才女黄韵玲为学友大哥所写的这首歌《咖啡》。